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由于前期低温天气，今年杨柳飘絮时间较往年推迟一周。今年全市多措并举，综合治理300,000株杨柳雌株。请听报道。 去年本市启动了杨柳飞絮治理试验和示范工程，结合绿化景观提升疏伐、注射花芽抑制剂和实施柳树雌株高阶换头等措施，标本兼治，治理杨柳飞絮400,000株。今年全市将继续治理杨柳雌株300,000株。在治标方面，对重点地区的杨柳雌株注射花芽抑制剂，减少飞絮的形成，并结合林地绿地管护，修剪杨柳雌株过大过密的树冠，减少飞絮产生。同时对飞絮集中的时间段采用高压水枪冲洗，及时清理收集飞絮等措施，避免飞絮再次随风飘移。在治本方面，逐步对现有老残病等杨柳树雌株更新改造，减少飞絮总量。今年全市还将增加城市绿地10,000亩，提高绿地对杨柳絮的吸附滞留能力。今春启动的本市新一轮100,000亩造林绿化过程中，也已经明令禁止使用杨柳雌株。杨柳飞絮虽然对市民生活有一定影响，但它作为乡土树种，是增加北京城市绿量、改善生态环境的大功臣，不能因为短时间的飞絮就否认它们的生态贡献而一砍了之。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昨天从北京城建集团了解到，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已经正式动工，预计将于明年年底竣工。高山滑雪中心是冬奥会场馆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场馆之一，位于延庆区小海坨山，山体海拔2198米，落差900多米，坡度最大达到60%左右。在第三个中国航天日即将来临之际，月宫一号科普基地将对外开放，目前正在接受电子邮件预约。这次月宫一号的开放时间是本月21号、22号两天，在两天时间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安排16场参观活动，每场最多允许30人进入月宫一号大厅。此外，由于目前月宫365实验正在进行，为安全起见，参观人员的年龄不得低于12周岁，身高要在1.5米以上。故宫博物院昨天接受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捐赠的一批古建筑修缮重要材料，包括金砖100块、金箔100万张。这批材料将有利于故宫博物院古建筑的修缮与研究保护，最大限度保存故宫古建筑文物价值。位于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区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130多个品种的40万株郁金香陆续开放。这里展示的郁金香花型种类丰富，红色的印象、黄色的普瑞斯玛、黑色的叶皇后、复色鹦鹉等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四月，新疆逐渐进入了旅游黄金季节，为了让游客的旅途更加便利，近日新疆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图进行了年内首次调整，增开了环游北疆、畅览南疆、相约敦煌等5对旅客列车。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以晴为主，气温上升幅度快，光照较强，但是污染物的扩散条件呢一般，请市民朋友出门做好防护。另外呢，柳絮飘落的这个季节啊，已经到了，而且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空气呢也比较干燥，做好及时的补水的同时，也请注意用火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咱们聊一聊家里边的空气质量。 到底怎么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下午好，我是小群。 哎，这个今天的天儿啊，刚刚听了天气预报了，外边不是特别的好啊。而且呢，今天大家看我们微博，住在八七六的微博，看到我发了一张照片，我们今天带了一个利器来。 什么利器？ 买表。我们刚才测了测我们办公室的，还不错， 还可以吗？ 测了一下外边的，稍微算是轻度污染吧，110多120多啊，就在这个区间来回浮动。 嗯，哎，夏明，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吗？就是每天早上醒来先关注一下天气质量以及空气质量。 这还真的是每次啊，就每天我起来拉开窗帘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天。天但凡是蓝色的，我的心情就倍儿高兴，就觉得哎呦今天天好，特别棒。尤其大家也可能知道我们家养狗狗，我每天都要必须带它出来遛去，所以天好呢，我就可以多遛它一会儿。 天不好反正也得遛， 这也得遛啊，但是你就得戴一口罩什么出来了。 哦， 你呢？ 我是每天醒来之后没开窗帘之前躺在床上先看手机。 是啊， 手机上有这个天气预报和空气预报啊。就是只要一看到哇这个指数好低啊，心情瞬时间就阳光灿烂。 而且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啊，关于小群的 啊， 但凡北京的天不好呢，小群就会念一个咒语。怎么念来着？ 跟妈咪王永唱的 不太一样。 阿布拉克达布 拉。啊，对对对对对，类似于这样的啊，就是来风吧啊，招风的那种。 这个、其实是我讲的一个童话故事里的一个小一个人物哈，他的这个小魔法咒语。 对对对对对。 哎，其实这也是大家的一种愿望吧。 当然。 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会晒蓝天啊， 当然了。 然后会晒宠物呀，然后当没有蓝天的时候呢，我就只好召唤一下蓝天。 就是大家呀，对于空气这件事儿都特别特别的关注。 对， 对吧？ 你可以买特别好的食品。可以买特别好的什么什么衣服啊、 哎、 你甚至可以买好你认为很贵的水来喝、 哎、 但只有空气，你说我总不能天天带杯氧气瓶， 就是买不来的。 对， 对不对？尤其室外的空气买不来的，但是呢室内的空气，因为我们毕竟在家里边待的时间比较长嘛、 嗯、 包括办公室的这个空气质量其实是可以通过有些方法来治理的。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让家里边的空气变得非常的新鲜啊。有几种方式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还有呢第二种方式，这算是我们的新的一个方式了啊，我们的住在八七六官方微博正式开通了。大家会发现我们那个微博也没有加微啊，也没有个什么金字啊，是因为确实是刚刚开的。 昨天刚刚 出炉的。所以大家来捧捧场啊，让我们这个微博上的这个小家庭能够热络起来啊，关注我们住在八七六。这个住在呢是汉字的住在，住在八七六啊，官方微博。 能看到我们俩昨天直播的照片。 是的，今天直播的照片呢，一会儿我们会在2:30之后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发到微博上，好不好？ 好， 加上今天的嘉宾一块儿，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吧。这是一位专家，来自北京氧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美国雷诺市全空气系统的总工程师董谦董工，欢迎董工。 谢谢夏老师，小群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哎，千万别叫我们俩老师，在空气质量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叫您老师。 对对对、 夏明和小群是两个非常关心空气质量的人哈。 当然。 哎呀，不过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觉得空气不好的时候有点无处可逃的感觉。 嗯，就是不知道该躲哪儿。 只能躲在家里。 只能躲在家里了。 是，我还想说一个数据哈，其实就是我也是前几天刚看的。 嗯。 人呢一天大概要呼吸22000次左右，这个数还不太惊人啊。我们每天呼吸进去的空气大概15公斤。 如果是 一个成人， 按重量， 按重量的话，大概15公斤， 好嘞， 就是大大大于我们吃进去的这些东西。 食物要比食物重多了， 就连食物在水都重多了。所以呢，这个空气的质量好坏啊，对我们的健康的关系是非常 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 对，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刚开始在说我们室内怎么去治理空气之前，我们先代表我们俩啊，代表住在876呼吁一下，请大家。一定要绿色出行，少做污染空气的事情，多种树，多养植物，然后少用塑料的一次性的制品，然后少买新衣服，多环保利用。 对对对，小群说的这些非常重要，但是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来慢慢的让空气质量变得更好。 是、 但是今天我们聊的是在家里，家里呢相对它的空间会小一些， 对， 所以它的治理的方法呢也非常多。 是， 之前其实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跟董工也聊过一些治理的方法，其中呢有几个比较管用的，或者说这个比较也是方便的吧。比如说您家里边买这个空气净化器，包括您装新风系统，包括像董老师给我们建议了最简单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不用花钱啊， 关门关窗。 什么？关门关窗可以，打开你们家的抽油烟机。哎，让它的室内空气循环起来。 室内空气循环。 对对对，有很多简便的方法。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几乎现在家里边全都有的，小群家里边肯定也有。 我们家 空气净化器，你们家有吗？ 四个 有吧？新风你们家是不是也有？ 也有。 也有。对，我们就聊聊空气净化器，因为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来讲，确实是非常需求的一件家用电器了，对吧？但是我们在选的时候有点为难，哎，这广告做得太好，而且有好多的指数不太一样。你看我真的做节目之前我就在网上搜空气净化器，我找了一款大概是5000多的吧。 嗯 啊，算是比较贵的了。 算是比较贵的了。然后它里边是这么介绍的啊，介绍就是这么写的，颗粒物 CADR 值高达每小时400立方米。甲醛 CADR 值高达每小时200立方米 ，CCM 值为 P4， 这什么意思？这都是 真的看不懂、啊。 我们要不要看这些数字？那这些数字又代表什么？ 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当然要看这些数字。我大概解释一下，CADR 是什么意思啊 ？CADR 其实说简单了，基本上就是给您家处理的空气的量。 就是比如说每小时多少立方米， 对对对对对，当然它算起来还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嗯， 其实呢还是上期节目已经说过了哈，如果我们要想细算的快，您就看它的出风量有多大，它有一档二档三档啊，出风量有多大。如果要是其实不用太细算，如果您家是100来平米这么一个房子吧，就100平米上下的，您呢是几室几厅，室加厅的数就是您大概用空气净化器的数量， 就两室一厅用三台 啊，3室2厅大概用5台。 其实就是每一个相对主要的独立空间都得有一台。 它主要的是您的换气的次数得够。啊，如果您比如说，刚才啊，夏老师也提到一个，就是怎么选择这个空气净化器的事儿哈。那我觉得呢，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哈，一个空气净化器的它的价格，往往呢是它最占钱的那一块是它的风机，也就是说比较好的空气净化器它的风机质量比较好，相对来说声音比较小一点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对声音还不太敏感的话，我认为呢首先哈，咱们家里头的空气净化器的数咱们得够，数字先得够。因为我哪怕买一个1000块钱的没有问题，您需要5台就是需要5台，您买一个20000块钱一台的不如买5台那个1000块钱 便宜的。 对对对对对，当然您要有实力买几台更贵更好的 也没问题， 那也没问题啊、是这样。 哎，刚刚那我说的这个像颗粒物 CADR 那个值就是效率，它的每小时400，那比如说每小时800的一定要比400的好喽。 对，它就是等于是双倍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说它每小时可以通过这个来过滤400立方米的空气，是这个意思？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嗯、 您大概可以理解的，您比如说，我们如果是400立方米，可能就是要管 100多平米了。那因为你即使算3米高，一般的家里头可能只有2米7左右嘛，你算3米高左右，可能太岳观130多平米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买一台大的空气净化器，我说的是咱们在这个家里头独立的一种净化器啊，买一台大的，同等风量不如买几台小的。因为这样的话呢更均匀。买一台大的话呢，它不一定可以，尤其是它不是由风道来连接的，它不一定可以把您家里所有的地区都做得这么好。它有可能它放在那块儿，它把它周边做得非常好，而您离比较远的一些屋里头，可能数值会就没有那么好了，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其实也看您自己的预算哈，比如说您总预算是10000块钱，那么您与其说买2台5000的，不如买4台2500的。然后这样每个屋都搁一个、 对， 好的，这是解决了一些数值啊，应该他提到的这些数值就是大家看到了 CADR 还有个 CCM 值、 CCM 是什么意思， 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各行各业哈、各个领域它是处理这个整个的量是这么一个值。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一般的来听众来说哈，不需要懂啊、不需要懂，您只要知道它的风量啊，然后呢知道它的过滤的介质是什么。过滤的介质呢就是说过滤无非两大种嘛，一种呢是物理性的啊，就是靠它纯来滤网来过滤、一般的我们管这叫 HEPA， 害怕这种过滤网， 害怕过滤网 啊，对 HEPA 这个过滤网呢比较安全，而且凡是害怕的呢就是数值还都 OK，在这个过滤 PM2.5 不外乎是就是90多一点还是100%啊，它是这一个层次啊。那么呢我建议呢尽量不要用这个静电啊，因为第一呢静电的过滤的比例相对来说低一点，它可能是在50%上下啊，静电是这样。另外呢有可能会有一些臭氧啊、这个在国外的话对这个还比较重视一点。 那静电呢是不是这么来说就会便宜一点相对？ 也不一定便宜啊，它静电的所谓卖点就是说它不用换滤芯嘛，它擦拭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情况。 还是看大家自己的这个从经济的角度啊，或者说其他的角度啊，你要做一个综合的衡量。 当然， 是 这个关于净化器啊，其实我在网上也看了不少。原来有人说您不要买那么贵的啊，在家里边有的网友啊，动手能力强的，自己在家就做了一个空气净化器。 咱们办公室有同事，他们做科技节目的，曾经 是 做过， 是不是 对， 做完了说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而且今天我们也在这个网上找了一张把这个空气净化器大概的给它做了一个剖面图、给它拆开了，告诉你都是些什么。其实看一下原理非常简单，大家想看的话直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净化器三个字就能看见了。里边其实就是一个面板加上3个滤芯，后边就是风机了。 对，滤芯这个数量不一定，有的可能 更 多， 有的 更 多， 有 的更少。 对对对。 其实这么简单的话，就刚刚您说的，像您说的那个什么，它通过静电来吸附啊，或者像什么来吸附，它的哪种的效果是最好的呢？ 就是对于 PM2.5 无疑是介质是最好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是用的这种叫 HEPA， 这种过滤芯是最好的。它有多层的芯呢，就是有的时候它有去除甲醛的，或者是出过滤芯，我个人认为出过滤芯挺重要，因为呢，您比如说一些咱们家里头，那个过滤器，您用一段时间，您都会发现有那个毛毛，就像床底下那毛毛，那个毛毛的话，用出过滤比较简单的，甚至能够擦洗的啊，因为它过滤那些，这样的让我们后面的那个 HEPA 的这个过滤芯的，它寿命更长一点，它是很有用的。 明白， 就是先把大灰尘隔了，然后我们的芯儿就可以少工作了。 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性价比比较好一点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现在有一些加碳层的这些呢，它只有在短时间管一点用，就是它时间一长一饱和呢，去除有害气体的效果呢，并不是很强。是这个是我们测的数据啊，当然也可能我测的只是一些，有些品牌啊，也有可能有些品牌的会比较好一些。 其他的什么除甲醛啊，除这个那个，那是其次。首先，我们买个净化器，还是希望能够先把空气当中的这个灰尘小颗粒物能够给去除掉， 干净点嘛， 对， 是吧？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大家买完了之后啊。 刚刚因为那个泡面图大家也都看到了，非常简单。 对对对， 里边刚刚也董工也说了，其实呢就是风机它的工作寿命啊，它的静音呢， 对对， 是决定了这个整个净化器的它的价格高与否哈。 它是最主要的。 哎，如果您比如说，哎，董工说了，买便宜点的就行了啊，我5000块钱买5个，哎，挺好的。但是您要记住，勤换滤芯儿， 对， 这样才能管用。那说到滤芯儿的话，大概多长时间换一下呢？我是每，比如说隔了一个月，我看看，脏了就代表我要换了，是这样吗？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哪年的这个污染物多少也不太一样。 那倒是。 说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学理工科的嘛，我们这脑子就比较轴哈，就我觉得呢大家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我上期节目已经说过哈，不一定是哪个品牌，要这种激光性质的啊，原理的测试 PM2.5 的仪器，大概几百块钱就可以了啊。市面上您看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OK 的品牌，大概几百块钱这样。 嗯， 那么说什么时候换这滤芯呢？就是您那机器新的时候，您测一测这个它的进风口大概的数值是多少？ 嗯， 出风口数值是多少？一般我刚才说 HEPA 这个过滤芯都能够达到90%多，也就是说，比如说您测进风口100，出风口大概是 零，接近零了， 一都有可能， 个位数 都有可能啊。因为这个啊，跟您说，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赖过滤芯，有的时候它过滤芯整个密封性 不好， 还有一点小问题，对不对？过来一点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大概是几吧，肯定是小于十的，小于10%的。 嗯， 然后您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发现呢，它的数值在缓慢增高，缓慢增高。 嗯 啊，可能从一二。比如说到了5、6，您还 OK， 您要觉得不用换，也不用换。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最低值吧，就是如果它只能给您去到80%了，也就是说，比如说100出来是80，我建议您这个就要换 了。出来是20， 啊，对对对，是去除了，对，去除了80%， 这个变20了就得换了。 我个人认为呢，它的效率就应该是要换了。 对， 就外边如果是200的话，那就是屋里出风口是40， 不是外面， 就 是进风 口， 进风口是多少，出风口是多少，这个呢是它等于是一次净化率的问题。如果是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说100出来是20，它的净化率就是80%，这个呢就是并不太高了，并不太高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换了。 这个可能跟人也不一样，分人。你比如说像小群哈，可能他 换 到5，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太脏了。 没有， 要我可能到50，哎呀，还行啊，50挺好的，是不是？ 哎，但是董工，我试过一件事儿啊，就是我用吸尘器去吸了一下那个滤芯儿，然后这是不是可以再稍微再多用几天？ 说句老实话哈，这个肯定是管一部分用处。肯定是管一部分用处， 小时候会过日子 的。哎，对，这个是比较会过。但是呢，其实它 PM2.5 啊，它是深入到咱们这 HEPA 的网格里去了，所以呢，它是有一部分您吸不出来的话呢，它数值，我这个事儿啊，我也干过。但是不太明显。 因为您是研究的，我是为了替大家省钱。 我也想替大家省钱，所以才研究的。但是效果一般。好一点点而已， 就是跟你们的想法差不多的朋友也挺多的。猪就说了，滤芯冲冲能继续用吗？ 这个是看是什么样的滤芯哈，就是这个 HEPA 的这个滤芯是不能够冲冲用的。这个 里边有纸是吧？ 它实际上是塑料的纤维。 塑料纤维。 对，塑料纤维形成的一些非常细小的一些孔洞。 那也不行。 那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我跟大家这么说吧，其实看到空气净化器的，今天看到那个剖面图了之后，拆解图了之后，大家就知道，滤芯才是空气净化器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其他的全都是怎么说呢？能够让它更升级，比如说更静音啊，都是辅助的。 是， 真正空气净化器就是要净化空气，而净化空气就需要滤芯儿。滤芯儿脏了您不换，您买空气净化器干嘛？对不对？所以呢，就依照董工说的那个。如果您测的数值超过20了，比如说我说的是， 当然也可以更低啊，我就说20，一定要换了， 就一定要换了。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 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家里边的空气质量的问题啊。我们请来的专家呢是北京氧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美国雷诺市全空气系统总工程师董谦董工，欢迎董工。 谢谢。 哎，您客气啊。这个刚刚也回答了一些大家的问题啊。 嗯嗯。 就关于这个滤芯到底怎么换啊？冲冲能换吗？细细能换吗？不行啊，这个钱还是不要省的。 该换就换吧。 有的那个粗过滤的那个是冲冲，就是冲冲就可以换的。 粗过滤其实有点像我们空调上装的那层滤网。 对，那个简单那个滤网。 是的，是的，有些能换啊，有些呢，就是您尽量的还是要把钱花到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对 吧 ？HEPA 的过滤网也不太贵，一般的。 现在关键是，第一是它的技术含量本身也不是特别高，它不是说我必须得用了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太空材料啊，或者说很少见的材料啊。 这个呀，我倒是就是把这个害怕的这个由来啊，我可以跟两位主持人跟那个听众介绍。 嗯， 害怕最早是由一个超级大国在过滤这个核辐射粒子用的。就是你比如说它这块有些核辐射的一些东西，它有一些粒子，害怕是过滤这个的。早先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用在特殊地方的，因为那时候空气没什么不好嘛，或者大家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好，没有人觉得这东西是可以用民用的，干嘛用，对吧？那么原来是这样用的。现在来说呢，害怕的滤网呢有它一定的科技含量。它的科技含量呢，只是说如果您要到这个过滤细菌这一级，那么它就会比较贵了啊。如果您家里头不太考虑过滤细菌这一级，过滤细菌呢，也就是说要达到 0.01 微米级， PM2.5 是 2.5 微米级以下嘛，它要达到 0.01 这个级别，过滤芯会贵一些。 很多工业的医疗的用途的可能跟我们家用的还是不太一样。 对，家用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便宜点的勤换着就行了。 一般您觉得多少钱的滤芯是管用的呢？因为现在像口罩，有的人就说 你真的曾经买到过10块钱的空气净化器滤芯吗？我就不信了。 没有，我们家的滤芯现在没换过，我打算先买个买表回家试试去，看看。 我真的这个我也想知道啊，董 工。我跟您说一个极端的例子吧，就是我家的这个过滤芯的话呢，在有一个大家都比较容易去的地方啊，几十块钱一个。 几十块钱一个 就可以， 也是管用的。 效率还是说嘛，就是效率稍差一点点，它架不住我勤换。 啊，因为它便宜嘛，啊，如果我比如说我买一个很贵很贵的滤芯，然后呢我老不舍得换，其实不如像我这样。 我见过这样的朋友，就是买一个很贵的空气净化器，然后从来不换滤芯的。 对， 他就是似乎买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 对， 实际上听董工说了这么多，我有一个感觉哈，就真的是你与其花大价钱买一个特别好的放在家里，然后不勤换滤芯，还不如买几个相对便宜的，然后放在家里，然后勤换滤芯。 其实这个就是特别简单，因为干我们这个工作的人嘛哈，但不考虑说这个净化器它有多漂亮哈。您说我就喜欢这漂亮的，这个咱们也没办法，我们就是看数据，就是看数据就可以了。 当然了，为了更公平一些，我还要再说一句，假如你真的有那么多钱的话，我当然也希望买长得特别漂亮然后特别贵的。 对，你们家就是那样 的吧，净化效率特别好的，然后买一大堆啊。 哎，净化效率好不好不知道。 其实我曾经听说过，我一个搞工科搞物理的这个朋友他讲过，他说这个风机啊，其实你要考虑到，就是比如说每一个空气净化器其实设计了一个进风口一个出风口，那么它也是使室内的空气要进行循环，从进风进去出风出来。 对， 那么设计相对较好的呢，它的循环的路径可能第一是半径更大，第二是循环效率更高。也就是说你家里比如说10平米的房子放了一台，它把8平米都循环到了。有的呢可能也是这么大一台，但是它只能循环到比如4平米到6平米，这也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吧。 有一定的差别，因为它的主要是出风口的形式是像四处散的还是像一处的这个呢稍微有一点区别。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区别呢并不很大。这个区别不很大。把这个空气净化器搁哪儿比这个它的出风口形式还要重要一点。简单的说就是当然理论上是这样说，不一定是我们能这么干哈。理论上说一个净化器搁的屋子当间是最好的。对吧，但是它很这个当害。 对。 那么总之呢就是说跟下围棋反着说哈，能搁中间尽量搁中间，不能搁中间搁边上，实在不行搁角上。它是这样的，由于您越搁在一个房间的角上，相对来说它 效率越低， 效率就是比较均匀的效率就会低一点。 所以大家明白了哈。 对， 要是不碍事的话，搁在屋子正中间吧。 你还真别说，我们家呢就是放中间。 你们家是不是客厅正好有一个茶几，想要放在茶几旁边？所以 对，就是放在茶几的旁边。 对， 然后也相对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通风的一个走道。然后放那个呢也不是特别的干扰，也依然能够走。 对， 然后呢觉得室内空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风机放在那边。 是 平时呢你觉得碍事你就搬在一边就好了。 哎呀，所以我觉得对各厂家的要求也挺高的，比如说您设计特别漂亮的，我放在中间也相当于一个摆设，跟摆个盆花似的。 对， 你要设计特别丑的 所以就有很多为颜值买单的。就像你这样的， 特别像我们这种 就是颜值控嘛， 看颜值的， 就是看什么都买的漂亮的。当然这也没错，只要 有 管用就可以，只要有钱就好嘛。 对， 对不对？ 反正您知道您这钱花在哪儿了，比如说您知道是比如说1000多是花在这儿了另外有3000花在那儿了，您知道这个就 OK 了。但是您别觉得它一定会比那个要 对， 有可能你多花了那1000就花在那个颜值上了。 对， 其实我觉得女孩看颜值是对的。因为这个你看内在的， 爱美之心人家有之 那是肯定的，男人也喜欢，只不过审美角度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要大家去关注一下，或者在今天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的。就是原来我也看过一些文章但是不知道到底是否正确。就说空气净化器，有的它的那个空气净化器说是能不能提供什么负氧离子什么什么什么的它能够有其他的一些又能除湿还是又能加湿什么的它有很多的功能在一起。曾经有文章就测评过之后说建议不要买这种功能性太多的。因为呢比如说负氧离子它同时有可能会产生臭氧。 对。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是确实会有是吗？ 是有这种转换的可能性的。 哦。 所以现在是这样我觉得呢什么事儿呢都不是说一棍子打死我觉得呢就是你比较小的仪器就干专业的事儿。有没有这种比较大型的这个仪器一整套它能负责很多事情呢？它是有的。当然这种的也往往是用在比较大的房间里头，比如说别墅或者超过200平米左右的这个房子里头。当然我觉得也是一个小的净化器 不要有太多的功能。 嗯 啊，因为呢，在小净化器里，它很难把它里头的，比如说杀菌啊，啊，比如说怎么控制它臭氧的产生啊，给做好啊。所以呢，嗯，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咱们简简单单的，就是去除 PM 2.5，这样的话呢，可能性价比比较高，或者呢。再漂亮一点，我愿意买单，这也都 OK。 你看，今天其实咱们讨论来讨论去啊，核心是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就是当然，您愿意花钱，您就愿意往上扔钱，没问题。 嗯嗯嗯。 但是呢，我们也更希望大家能少花钱，多办事儿。 是， 集中花钱，集中办事 儿。或者是就是说，他让您呢，不要以为您花了多少钱，他就一定管事儿了。因为其实我的很多朋友也是，就是买某。就是最高端的品牌的， 嗯， 啊，然后放在那块儿，然后朋友来了就说：“您看我家用最高端品牌的啊。”然后我跟他说呢，我说：“你家的不够啊，我不管你用什么品牌的，你家的这个不够， 只有一个还是不行。 ”啊，对，他一定是不行。他还是要跟他的换气量， 嗯， 有关啊，跟您花的钱不是直接关系， 嗯， 不是正比关系， 好吧？ 这对。 嗯， 再问您最后一个这个空气净化器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像我妈妈这种老年人，养成了一个习惯， 嗯， 真的是大半辈子的习惯，就是一定要开窗通风， 嗯，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情况哈， 嗯， 他们家一边开着空气净化器， 嗯， 然后一边开窗通风， 嗯， 董工这是不是就完全没用了？ 您这要是一般性的开窗户，那您就真的是没有用的， 就先关上算了。 啊，所以其实我上一期的时候也建议过哈，比如说咱家也没什么空气的一些设备，就是说把厨房的窗户一定关上， 嗯， 然后把厨房门要打开，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 嗯， 然后开抽烟机，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比较均匀的从您家所有的窗缝和对外的门缝往里进比较平均的空气， 嗯， 这样的话呢，它进来的空气，您现在外头 PM2 的高，它 PM2.5 也会高， 嗯， 但是数值呢，它可以进来的稍微少一点，让您全屋里的含氧量都比普遍提高了， 嗯， 然后您再把它关上，来再测这个值。因为我个人来说是有很多这种的测试仪器，您比如说您开十分钟左右，咱们炒菜的时候可能肯定比这个时间长，是吧， 嗯， 然后您一定要开抽烟机，它所换的空气您基本上到睡觉之前就够了， 哦， 对，睡觉之前您要是特介意是，睡眠那个氧气的话，您再开一会儿， 嗯， 开个十来分钟， 所以空气不好的时候，不用全天都开着， 因为开这个开窗啊，它是很难控制这个走向，它很可能就是别处来了很多脏的空气，其实您可能要住的地方呢，它的氧气含量并没有太高， 嗯，其实就是你拿那买表在外边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嗯， 有一阵风刮过来，你就发现哇，这数值噌就上去了， 嗯， 一会儿呢啪又趋于平稳了， 嗯， 这就说明它可能来那阵风里边带的东西有点多，知道吗？所以就是总结一下空气净化器啊， 嗯， 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首先价格来讲并不是说越贵的越好，就从净化空气这一点来讲并不是越贵的越好， 对， 我们使用空气净化器的数量呢，要在您的居所，就比如说您是40两厅的话，那就用7台，是这意思吧？ 六台 吧，但是四室两厅不太好说，有的四室两厅可能达到300多平米， 一般也很少有人住四室两厅， 一屋一个吧， 两室一厅就是2+1，三室一厅就3+1， 哎， 是吧？ 一般三室就两厅了，就是5台， 好 大一点的就两台， 就一般一屋一个， 对 啊。然后呢，就是您要勤换着点您的滤芯儿，怎么换呢？建议您买个那个小买表， 对对对， 买表价格也不贵， 对。 然后呢，您在这个进风口啊。这个放一下，看它的数值是多少。如果出风口，数值只达到了，就是减少的数值只达到了20%，那可能您就该 啊，是 开始换 20%， 哎，是 它 原来的20%，这个要换一下了。 对对对， 其他的 您介意的话，可能10%也可以换。 对对对， 嗯，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对吧？ 对， 依照您个人的喜好啊， 哎， 来买这个就 OK 了。 对， 对， 对， 这是空气净化器。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聊不了太多的东西了， 嗯， 因为还有一个。这个现在都特别特别流行，而且呢， 嗯， 很多人都说， 嗯， 这个要比空气净化器好， 嗯， 这个的净化的，首先整个屋子全部都可以全包括了，我不用买那么多台的机器放在那儿了， 嗯， 因为它毕竟是个 电器它要占地方，房价要这么贵，对吧？你五台落一块儿也占了小一两平米呢。所以人家说新风系统现在特别的好。哎，很多人都在安，比如说像小群啊，就安了一个新风系统，而且呢人家使用完了说挺好的呀，推荐你也买吧。我旁边也有不少的同事也都买了新风啊，装上之后说哦呦，安装特别方便，我们家确实你现在用买表什么的一测啊也都挺好的。这是说明口碑还不错，所以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新风系统了。今天我们只能给新风系统稍开个小头，只能让董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新风系统和空气净化器究竟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就是首先说哈，刚才小群老师说这真的挺好的，但是我问了一下小群老师说家里有没有测试仪，小群老师说没有。 但是我是借过来的，借了别人的用。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看数据啊。总体来说呢，我个人认为新风呢它是有它的自己的作用，它的作用主要是来换气啊，提高含氧量，因为它不能够多次的把室内的空气进行循环，所以它呢能够达到的这个数值呢不会下降的特别的高。因为我上期也说了哈，那这倒不是说哪个品牌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东西呢我们要知道它的基本理论，一次净化率和每小时净化次数是它这个 PM2 数值能够低的这个两个最重要的标准啊，就是这样。 你就是说其实我的这个最终的方法是新风系统加上空气净化器。 哎，对， 新风是为了进新空气，净化器是为了净化室内已有的空气。 对。 为什么我要这么在意呢？其实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哮喘病人，所以对空气，像有的家里有小宝宝呀、孩子或者老年人啊，对空气特别敏感的人，其实可能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些的啊。 是因为含氧量高。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简单的说，我们要是去野外那种空气特别好的地方睡一觉， 那 一会儿就神清气爽了。咱们那会儿经常睡不醒， 好吧。关于空气的事情呢，我们还是在一直关注着，回来有机会我们再接着再聊。 好的， 好吧，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了，非常谢谢董工，谢谢董工。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 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刚开的微博住在876。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3块，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您说是挺有道理，但是呢有个问题您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个买酒送话费的活动吧，每次呢都是数量少时间短，